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继续欣赏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之后为您介绍余光中的两首诗《乡愁四韵》和《白玉苦瓜》。在文学主打性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的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改编的戏剧故事。 我们首先继续欣赏《听听那冷雨》。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飞飞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舌底心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忙奏，千层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斜斜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楔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沙帐里听结骨一痛又一痛。滔天的暴雨旁旁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坦坦特特，坦坦特特，弹动屋瓦的荆棘腾腾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墙上，打在扩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潮泻过，秋意更迷失旧式的庭院了。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萧萧，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室内听听，室外听听，冷冷，那是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洼塘，一下肥了嘉陵江，下是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甜甜的冷雨。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笔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晴天的巨叶，下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咯咯，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70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去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夫工也去了。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棚挂起， 送他回家的途中，棚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者是透明的塑胶伞上，将鼓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圆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的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的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甜甜凉凉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开张，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25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20年，与记忆等长。一座五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像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在，听听那冷雨。 好，朋友们，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散文兼具意境之美、文字之美、音乐之美，深得中国古典散文精髓。实际上它也不是那么直白浅近、容易欣赏的文章，因为其中使用了大量的文史典故，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难以了解背后的意蕴。同时由于作者精通英语，部分句式比较西化，句子长，修饰语多，不集中注意力容易忽略一些信息，损失一些美感。所以这篇文章不仅适合诵读，也适合捧起来细细的慢慢的品。很多朋友听过罗大佑的歌曲《乡愁四韵》，其实呢是先有余光中的诗，才有罗大佑的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乡愁四韵》。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给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信一样的雪花白，加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呀，雪花白。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余光中去世的消息传来，新闻报道中引用最多的诗自然是乡愁，除此之外最多的可能就是乡愁四韵和白玉苦瓜。白玉苦瓜是一首含义深邃、思想深刻、艺术圆熟的咏物诗， 诗人咏诵的是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珍藏文物白玉雕刻的苦瓜，然而又不仅仅是简单的咏物，而是利用意象以物寄情，表现了诗人珍惜文化传统、愿中华崛起的思想感情。下面我们一起欣赏白玉苦瓜。 似醒似睡，缓缓的柔光里，似悠悠自千年的大媚。一只瓜从从容容在成熟，一只苦瓜不再是色苦，日磨月搓琢出深韵的轻盈，看清虚缭绕，叶长福报。哪一年的丰收像一口要吸尽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完美的圆腻啊，酣然而饱，那触觉不断向外膨胀，充满每一粒烙白的葡萄，直到瓜间仍翘着当日的新鲜。茫茫九州只缩成一张鱼图，小时候不知道将它叠起，一任推开那无穷无尽，硕大是记忆母亲她的胸脯，你便像那片肥沃匍匐，用地用根锁她的恩业，苦心的慈悲苦苦补出，不幸呢还是大幸这婴孩，中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皮靴踩过，马蹄踩过，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一丝伤痕也不曾留下，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犹带着厚土一一的祝福，在时光以外奇异的光中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饱满而不予腐烂，一只鲜果不产在仙山，产在人间，久朽了你的前身，九宿为你换胎的那手，那巧婉千提万来将你引渡，笑对灵魂在白玉里流转，一首歌用生命曾经是瓜而苦，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 好了，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和两首诗乡愁四韵白玉苦瓜我们都欣赏完了。从这些代表作中，我们可以初步了解余光中创作的思想指向和审美趣味。在另一首代表作《当我死时》中，余光中写道：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的睡去，满足的想。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用17年未眼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如今诗人的身体回归黄土，魂魄也可以回归故里了，只是有他这样的情怀的人也都已经或者正在发出绝响了。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的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巍巍华伦穿一身样子老老实实，颜色却很漂亮，图案也很考究的连衣裙，躺在树荫下的吊床上看一本法律方面的书，清风吹拂着它，驱散了剑桥大学纽纳女子学院的4年寒窗的沉闷与枯燥。英格兰乡间优美静谧的景色不时把他的目光从书本上引开，他看一眼那蓝天白云绿树红花，更加充满对未来的憧憬。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聪明能干，长得又漂亮，